风的日子更需要一些暖暖的情歌，这首《依恋》大家肯定也很久没有听到了。今天晚上呢，也是在秋天，应该说是倒数第二个晚上与大家分享。明天呢，就是二十四节气的霜降了，也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2018年秋天就彻底的要收工了，所以今天晚上也要带来一些马上迎接冬天，来一些暖暖的情歌了。因为好像此刻外面已经开始刮风了，听友桃子，桃子大桃子，他说北京开始刮大风了，冬天更近了一些吧。是啊，明天霜降啊，可以找个理由大家好好的吃一顿暖一暖了。在这个冬天，都让我们做温暖的人，说暖心的话。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来自私信我啊，要给今天过生日的乔乔点播的歌曲。生在秋天的你，聪明的你，美丽的你，生日快乐。每次你都说，如果电台当中有一首歌是属于我的，该多好啊！ 一样趴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个人回家，一个人 shopping， 一个人看电影。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看海，一路上你不在。亲爱的，我没有责怪，只是不明白你是如何相信未来。 的当秋天遇上秋天，这应该就是秋天的天和秋天的地吧。2018年的秋天，不知道你过得如何。在秋天出生的人都比较的感性，今天过生日的乔乔，在我们这个星座学上来说，今天呢是更确切的说是天平天蝎女，所以呢， 希望你能够这份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他。下面这首歌是很多男生最近超级爱的一首歌，今天晚上呢也是李先生发来私信说，我特意把车停在路边想听这首骆驼。对呀、如果你的朋友最近也在刷某某音的话，应该也知道这首沙漠骆驼。骆驼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2017年的歌曲，要感谢短视频的这种让大家有时间去看的可能，了解这种音乐的风格。听到这首展展和罗罗演唱的歌曲，就好像听到了当年刀郎啊那种西域风格的男人很喜欢的那种壮汉的风格。可能有时候太多的油腻，太多的轻飘之后，我们是需要一些力道，需要一些给自己状态提升的声音，所以很多男人都超级爱这首歌。好了，听完了男人们兄弟们之间的这种在一起取暖，在一起互相鼓励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听女孩们她们的 在一起的那种情谊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来烘托。这首歌呢是来自停下来等你 KKW 朋友，他说今天呢和舍友们一起顶着北京的大风出去玩啦，一起点了奶茶，一起聊了许多，很开心和你们在一起，所以嘞要点播这首小幸运，送给411的天选之子，遇见你们是我的幸运，来一起听吧。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非常的幸运才能够在一个屋檐下在一起哈，每天一起起床一起睡觉，四年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多少个和自己这样在一个房间里，甚至以后你都不会一个房间里有那么多人睡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非常感谢室友们这些年与自己的相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毋需多言。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很想点播的，来自陈奕迅很经典的歌曲，这是来自贝贝贝儿桃。他说我刚刚下班的路上，想点播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暖暖的大家。刚好呢，有一位朋友和同事们一起吃完火锅，他说不知道这帮可爱的同事们我们还能在一起多久。你好小小少年，这位听友想为刚刚和他一起吃过火锅的听友们，哼，不是听友，朋友们点播这首歌曲，祝我们的友谊万岁。还有什么比大冷天吃一顿火锅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呢？ 爱人我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长情的人，老天总是会更厚爱他的，所以彼此陪伴让我们走到今天。看到暴走的安小闹听友说，丽，听你的广播很多年了，这周日我就要结婚啦，真的为你高兴，所以送你这首我感觉在婚礼上让人听上去最开心的一首歌曲。

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六级左右，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阅读方面。第63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21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200多种中国图书亮相本届书展。作为当地一年一度的图书盛宴，本届书展主题为阅读的乐趣，为期8天，共吸引约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家参展商参展，主宾国为摩洛哥。据介绍，这次参展的中国图书集中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出了包括主题图书、传统文化、中国文学、人文社科、少儿读物、语言学习6个专题的200多种共300多册精品图书，其中外文图书占比 60%， 也为塞尔维亚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现状、感知中华传统文化打开了重要窗口。继续来关注蒙古国畅销儿童读物《大象勇士扎鲁古代卡通画册》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出版发行。据了解，这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引进的第二套蒙古国版权图书。在这套图书中，作者根据蒙古国图拉河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物，虚构了一个叫朝努斯的部落，讲述这个部落的小勇士扎鲁古代的一系列惊奇有趣的故事。最后再来看大石栏三井胡同21号最近摇身一变，从普通的大杂院变成了公益图书馆。每到周末，周围几条胡同的孩子和家长便会云集此处，和前来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读绘本、看儿童电影。目前图书馆的开馆时间为每周三到每周日中午12点到晚8点。未来图书馆将募集5000多册图书，并不定期举办面向胡同居民的文化活动，让大石栏地区的居民读书就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方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10月22号周一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电台点歌节目。这么多年走过来，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对点歌节目的，虽然不是多么每天常常放在心尖上的喜欢，但至少觉得它是你记忆当中美好的一个片段。就像这首《朋友》，虽然不会每天都会在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出现，但是每每当你的朋友感动到你、鼓励到你的时候，你都会鼻子微酸，然后想起他。今天晚上这首歌是周梦瑶要送给 Coco 的。 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忆，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静，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辈子，一生情。 这是一首属于在 KTV 当中，可能你哪一首歌都没有办法跟唱，但这首歌会情不自禁的也想抢麦克风一起唱两句，因为它也绝对把你心中对朋友的真挚情谊抒发了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交朋友的能力。一个人如果会交朋友的话，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孤单寂寞。当然这个交朋友的意义可不是虚的，不是面子上的人脉或结识谁，而是真正的欣赏一个人，觉得投缘，觉得是同类而走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吸引，这样的一种有趣而在一起的朋友关系，就会维系很多很多年，不需要刻意。就像几位泱泱，他说明天是远在西雅图的好朋友王鑫的生日，想送一首歌给他，对他说生日快乐，当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疼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在哪里，朋友之间真的是没有距离的，尤其现在的这种联络方式又如此的便捷，语音电话也好，视频也好，总之呢，就像时时刻刻他都在你身边一样。我也有在海外的朋友，因为我下班很晚，我们好像刚好时差还很吻合。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和自己心意相通的朋友，就是老天所赐予我们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愿你们也能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好，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叫做可不可以。在周一就发出这样的问号，看来周末是不是发生了些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林先生要点播的。 说好带你流浪，而我却半路返航，坠落自责的海洋，发现离不开你，我开始决定回去，你不在原地。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所有小脾气，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小甜蜜，就像前几年那样，每年都会给你制造很多惊喜。你的心让我能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 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这也是在某音上很火的一首歌曲。记得刚有人点播他的时候，我在想，哎，刘德华很早很早以前的《可不可以》那首歌吗？我想应该不，因为莫名的点播没有什么来头嘛。结果一看，原来又是某音让有一些歌曲又火喽。但确实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短的部分听副歌，这首歌是很打动你的。但是如果从头到尾 可能未见得会像那几秒那么打你那种动听，有时候还是要听听真正的耐听的。好了，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你的点呢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点播，稍后是男左女右，我和叶谦在这里等着各位。最后这首歌是另一个天堂。